上火，你要自恶心揣测。是细心掩饰，于大夫，你休把我向日寒错，我为国才让廉颇，避免朝廷在路途上闪躲，怕的是那将相不和，只恐怕忘了赵国。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呢来自天津实验京剧团的老生演员张建国的弟子施成明为大家献上《朱帘寨》。 先帝抬头压在关后帽，而太保身来有罗套，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能斩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得好，压赛过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十一太保虽难他捏，七小一个倒比一个高，哪怕那黄鹅巢兵来到，不与他枪对枪来。刀对 刘自敏是安徽安庆京剧团的演员，多年来向张建国学习西派艺术。下面呢，我们请听他演唱的《上天台》。

然重病，床口照一次自己为我一春，那陪宗主命不肯担任，那书记孙长友也不能应承，必让兄来兄啊不肯，兄啊退地来爱粮不能，这一个吃无门我有送一，那一个死逃出来后在门在手养伤前做子，留得个美名不存，为父曾比得不出卷，儿教儿也难兵那为贤人，满舍事打死了无情光报，就是那庶民之父也不能担